手捧空花盆的孩子。从前有个国王，年纪很大了，眼睛花了，耳朵也有点聋了，走起路来跌跌撞撞。国王想，我快要死了，我死了以后让谁来当国王呢？有一天，国王告诉全国的老百姓，他要挑一个孩子将来当国王。怎么个挑法呢？他给所有的孩子发了一粒花籽，看谁拿这粒花籽种出最美丽的花来，就让谁将来当国王。有个孩子叫宋金，他领了一粒花籽回家去，把它种在一个花盆里，天天浇水。他多么希望那粒花籽长出芽，抽出枝，开出最美丽的花来呀。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花盆里什么也没长出来，宋金多着急呀。他换了一个花盆，又换了一些土，把那粒花籽种上。可是两个月过去了，到了大家送花去比赛的日子，花盆里还是空空的，什么也没长出来。这一天，全国各地的孩子一起来到王宫里，他们每个人都捧着一盆花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都很美丽，一下子真说不出谁种的花最美丽。国王出来看花了，他在孩子们的面前走过去，他们手里捧的花多美丽呀。可是国王一直皱着眉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走呀走呀，忽然看见一个孩子手里捧着一个空花盆。瞧，那个孩子低着头，心里难过极了，人家都种出美丽的花来，可他呢，什么也没种出来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宋金。国王走到宋金面前问他，孩子，你怎么捧着一个空花盆呀？宋金哭起来了，他说，我把花籽种在花盆里，用心浇水，可是花籽怎么也不发芽，我只好捧着空花盆来了。国王听见宋金说的话，高兴地笑起来了。他说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要找一个诚实的孩子当国王。你是诚实的孩子，我让你做将来的国王。原来国王发给大家的花籽是在锅子里煮过的，怎么会发芽抽枝开花呢？宋金种不出花来，别的孩子也种不出花来，别的孩子是换了好的花籽才种出花来的，宋金可没有这样做，所以他是个诚实的孩子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